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年轻是翻教会的时候，有一些圣经故事是耳熟能详的，包括呢是挪亚方舟，即是洪水是40天毁灭这个世界，有这个以色列人过这个红海，也有是大卫用五粒的石仔是可以打死这个巨人哥利亚，有约拿啦，俾条大鱼吞咗落肚，有三日三夜。更加亦都系有喺新约嘅时候，主耶稣用五饼二鱼可以喂饱5000人。更加唔少得就系今日呢一个故事，耶利哥城嘅倒塌，即系耶利哥城嗰个嘅冧咗落嚟。攻取耶利哥城呢一个嘅系故事。其实如果你是一些不信的人来看的时候，根本就是一个神话，一个神话。以色列人没有流过一滴血就可以赢取这个的是战争，都不可以说是战争，根本都不是战争来的，我们也都不需要有任何的武器来到打这一场的仗就得胜了。从人的角度来讲，这个的耶利哥城，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的故事，根本就不可置信，不可能发生的。在1941年的9月6号，有一个的记者或者专栏作家，他就说，他就在这个的社论那里，他这样写，他说呢，日本军队来到去攻击这个的美国夏威夷，可以说是世界上来讲是最难的一件事，根本也都是不会发生的，只会有1/100,000的机会。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的是美国他自己本身，包括这个的夏威夷这个的 是城市，这个本土它有强大的防御力量，更加的是日本和夏威夷隔了这个的太平洋，那个的距离令到日本袭击这个的是夏威夷是不可能发生的一件事。1941年的9月6号，然后1941年的12月4号，即是在这个的专栏作家，这个 journalist 叫做是正话所讲的，就叫 Clark Bacon， 这个人他讲了这件事之后，相隔大概是3个月的时间，这个的日本就真的 是偷袭珍珠港，很多的美国人他根本是完全想不到，很多的美国人他发梦都想不到日本可以是这样来到去用他的飞机横到这个的太平洋，来到对美国的本土来到施袭。但是这件不可能的事就活在美国人的眼前。今天我们所看的耶利哥城这件事件，当时耶利哥人都觉得自己那个的城墙非常的坚固，很硬正，防御能力很强。OK 啊，防御能力很强，咁咧冇可能，即系呢一班所谓以色列人，即系喺旷野出生嘅，用得俗啲就乡下佬啦，即系未见过世面嘅，喺旷野出生、旷野长大嘅绝大部分嘅以色列人，冇可能佢哋可以打赢，可以攻取到我哋嘅城市，因为佢哋冇知识啦，冇嗰种嘅军事嘅战略啦，亦都冇嗰种嘅系武器，亦都冇嗰个技术。不可能可以攻取耶利哥城，怎知保护他那个城墙，我们都知道故事结尾了， 保护他们周围的那些坚固的城墙，顷刻之间全部冧晒。虽然耶利哥或者耶利哥城这个故事我们很熟悉的了，但当我们去今天去看的时候，我们去思想的时候，我们千祈不要将故事当中那种的神学的元素，我们将当中故事给我们那种的教导，我们剔除了它，我们不要这样，我们不要呢纯粹是当一个好像是神话故事或者神化了的故事来听或者阅读，我们不要这样，我们不要忘记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攻取耶利哥这件事上，他们得胜的秘诀究竟是哪里呢？得胜耶利哥的秘诀是哪里呢？首先呢，耶利哥这个地方或者这个城市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我看这个灵修版的圣经注释说，哇，原来在约书亚攻打耶利哥之前的几千年已经存在的了这个耶利哥城市。你发觉呢，哇，那时候都有这么比较现代化的建筑物，有这么高的城墙。但是那时候的存在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考古学家呢亦都是发掘出来，有一个的叫做是贾斯旦，这个的考古学家呢，他发掘出来就是说呢，知道这个的城市呢，原来有那个的，可能我们未必看得清楚，有这个的外面的，不要紧啦，看不到的，有外墙，另外有内墙，即是说两道墙的来到去阻隔，即是外面的人来到去攻击他们。即是说呢，那个的防御能力很重要了，墙的高度呢有大概是30尺高。30尺高意思即是说呢三层楼了，有三层楼那么高。那个的墙身呢，那个厚度呢有是18尺厚，哇，很坚硬，18尺厚。这幅图片大概就是描述到那当时耶利哥城小小的一些的轮廓出来给我们看得到。基本上就是说这个城市呢就 是我们叫做是固若金汤，牢不可破。正话所说这个的考古学家这个叫 John Caston， 他说呢，其实发掘出来那些的考古学呢就发觉这个耶利哥城他真的在地震的时候呢是冧晒的，地震的时候冧晒，证明呢跟圣经那个记载呢是符合的，那个历史事实。在我们未看第六章，今天我们看第六章，正话主席威廉帮我读出来的，就是第六章1-16节和20节。我们未看经文之前呢，我想跟大家看回上一次我们是没看的，因为上一次时间太紧迫，我没看，就是约书亚记章嘅13和14节呢两节经文，呢两节经文呢系主要就系话咧，约书亚当佢未攻入，当然啦，喺呢一个嘅系过咗呢一个嘅约旦河，喺嗰个嘅系城市，大家记得就系咧嗰个城市就系、是、吉甲，喺吉甲嘅时候咧，当约书亚即系埋头苦干谂紧点样攻入耶利哥城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人在他面前出现，那约书亚当然呢就紧张，因为见到这个人呢，他不单出现还有刀的，这个人又有刀的，那他的自然反应就是说，你是自己人，这个是敌人，你是帮我，这个是帮对方，就是帮耶利哥人，若果是自己人的时候，麻烦你告诉我你是咩名字，你呢是官家是咩嘢，你的 number 几多号，即可能 PC1530 咁样，即圣经就唔係咁 exactly 记载，帮我口语化咗佢，即约书亚就问佢，究竟你係帮我亦帮佢哋嘅，係即係我哋呢边嘅人，话係同敌人一起，咁唔出奇约书亚问，因为佢真係唔識，可能成个以色列嗰个嘅军队里面可能有超过十几二十万人，约书亚哪里认识得完，所以他问，但是这个人呢 佢讲咩咧？佢话我唔系士兵啊，我唔系士兵嚟嘅啊，我又唔系帮你，又唔系帮边个？佢话咧，我系嚟要做耶和华军队嘅元帅。或者他回答说啊，不是的，不是的，即系话咧，我唔系帮你，又唔系帮边个，我系嚟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英文呢就叫做是 I'm the commander of the Lord's army。 你发觉呢，他用在圣经的名圣经里面呢记载呢，就是用大草的 LORD 这个呢 law 的时候用这个大草来到 去记载。为什么用大草记载呢？很多的神学家又或者是一些的是圣经嘅一啲嘅寫注釋 commentary 嘅人都覺得就係話咧，即係呢一個 LORD 其實即係話咧神肉身上邊嘅顯現啊 ，theophany 神肉身上邊嘅顯現喺對答當中，喺約書亞同埋呢一個嘅係以色即係耶和華嘅元帥呢一個嘅對答當中，啊約書亞認識到。我睇翻經文嘅時候，認識到呢一個原來就係佢嘅主，咁所以咧，最後尾嘅記載就是約書亞就俯伏在地下拜，我主有什麼吩咐仆人啊？咁所以咧，好簡單喺呢個對答當中咧，其實我哋要知道一啲嘅重點，究竟佢兩個對答有啲咩特別，我哋要清楚嘅，就約書亞即係。約書亞就話咧：你係嚟幫我，一日幫佢嘅時候咧，其實係一種佢問一個敵我分明嘅一個嘅狀況啊。而對方嘅回答就係話：不是的啊，不是的，就係話咧，我唔係幫你幫邊個，我係作耶和華軍隊嘅元帥啊。即係話咧，神其實冇答到，冇回答佢呢一個嘅對立性嘅問題，幫邊一個？冇答呢一個對立性嘅問題。那是说呢，这里其实是强调着神他自己的主权，这里凸显了神主权的问题。神并没有说站在人的利益上面来到去那个立场做一个的选择，就是人的利益就是说呢，是你帮对方又帮我，神不是没有在这个立场到去表达。重点乃是说给约书亚听攻打耶利哥城这件的事件，他要约书亚和他的军队知道哪一个是元帅，这个就是重点，哪一个是元帅。现在我们来看回第六章，究竟约书亚他攻取耶利哥城的秘诀，基本上有三个秘诀在经文里面。三个秘诀，第一个就是说他认识并且是聆听神，第二就是说他相信也都是遵从神的吩咐，第三他也都认识到这一位他所跟从的这一位的元帅是大而可畏的神。是第一点，认识和聆听。经文的五章十三至十四节我刚才看了，在六章二至五节的时候，这两节的圣经啊，我哋一阵间会睇，大家其实都好熟悉噶啦。啊，咁啊呢两呢几节嘅圣经就系咧，其实好相信约书亚。约书亚佢系喺过往嘅年日嘅里边，即系由佢出埃及，佢经历过红海呢一个嘅神迹，喺旷野嘅里边，佢同迦南独排众议，否定咗嗰十个同佢一齐入迦南地嗰十个。人嗰個嘅建議就係話咧，佢同迦南要攻入去呢一個嘅迦南，啊點知冇辦法啦，十個人反對，再加埋全部嘅以色列民眾都喺度喊打喊殺，要殺咗迦南同埋呢一個嘅約書亞，咁所以咧佢哋唔順服，結咗兜兜轉轉喺曠野三十八年，頭尾出埃及到佢哋入呢一個嘅。应许之地四十年，但是兜兜转转三十八年，而 家到佢自己約書亞自己，佢率領呢個軍隊渡過約旦河。渡過嘅時候，我哋講過有經歷神蹟。攻打呢個耶利哥之前，約書亞亦都遵從神嗰個教訓。教訓就係話立石紀念神嘅大能，亦都咧係為打仗嘅男丁喺攻打之前幫佢哋施行呢一個嘅割禮。最後就係重新恢復翻逾越節呢一個嘅禮儀。從信仰嘅角度嚟睇，約書亞佢好認識呢一位嘅神，佢更加經歷過呢位嘅神嘅大能。佢繼而經歷神之後，佢信靠呢一個嘅神，到最後正話所經文所睇，佢完全降服，完全嘅嚟到下跪俯伏下拜呢一位嘅神。其實今日你同我對呢一位嘅神，我哋認識有幾多？我哋對呢位嘅神，我哋認識有幾多？我哋敬拜呢一位嘅神，我哋跟從呢一位嘅神，我哋有幾認真？八月中嘅時候，即大概兩個月前啦，咁小弟就牛一，即牛一，即我生日。咁我生日咧，咁啊兩個仔女，咁佢請爹哋咧就去 Whistler， 即係去酒店住一晚。咁所以咧，我哋一家四口，我哋就喺 Whistler 咁啊住一晚啦，咁啊慶祝生日。咁啊仲同我咁啊嗰晚就食咗一頓好豐富嘅鋸扒餐。咁啊呢兩隻嘢都算佢有啲孝心啦，即係對我老人家嚇。咁啊對我咁好，咁我就諗咧，我夜晚黑諗即係都點樣報答佢哋咧？咁我諗我第二朝咧，我煮早餐俾佢食。咁啊，不過我係淨係識整早餐嘅啫。咁啊，即係煎兩隻蛋，咪炒下 ham 得。咁我第二朝。整早餐俾佢食，所以我一早咧，我應該七點零鐘咧，我走落去即係 village 嗰度嗰個 supermarket 啊，買好多咧，又買蛋啊，買 ham 啊，買腸仔啊，又買啲即係牛油啊，買油啊，咁啊即係果汁啊，或者係鮮奶，整好買好多嘢翻嚟，呢個兩大袋咁翻去，咁啊整啦嚇，咁啊翻去整早餐俾佢食，咁啊但係整完之後咧，不埋即係兩個嘢，一個咧就即係 home office 做緊工作，一個咧就考緊試，都唔睺我啲嘢。咁啊見佢好耐先食一啖咁樣，即係其實我心裏邊就唔好，真係唔高興啦。七點幾落去買，真係整埋俾你食。不過算啦，係你仔女鬧佢咩？唔鬧佢。咁啊心裏邊唔好高興。咁啊收尾咧，咁啊阿師母話。即係佢唔食，佢哋唔早餐，佢哋唔中意食呢啲嘅。因為我咧就覺得我中意食嗰啲，等於佢中意食。我食咩咧？我而家炒兩隻蛋，咁誒整塊 ham， 咁誒 toast， 咁誒鮮奶或者係橙汁，呢啲係我中意嘅，係我中意嘅早餐。咁我諗住我中意嘅，佢都中意。點解佢哋唔係？師母話佢哋中意食嗰啲即係 healthy 啲嘅，即係話咧誒食下啲 veggie 啊，即係食下啲生果啊嗰啲。咁其實我又諗，其實我對我仔女嘅認識有幾多咧？但我真係我都唔好，我又唔好知佢啲口味係乜。原來係佢嘅口味係唔同我嘅，梗係唔同我啦。咁誒，即係我都唔係好清楚嘅時候，我諗翻起，其實今日我自己，我對我所信嘅呢位神，究竟認識有幾多咧？我對我嘅神認識，會唔會好似我會唔會好似我對我啲仔女咁樣？我認識佢都係。一知半解咧，但但以你呢度唔係，但以你俾sorry 唔係但以你，我溝亂咗嗰個主一行約書亞我哋睇到嘅時候咧，如果我哋睇經文睇得到，佢真係認識佢所信所跟從嘅呢一位嘅神。唔單止我哋問今日我哋信呢一位嘅神，我哋認識有幾多？更加就係、是。 很多时候甚至乎我们参与教会侍奉，我们参与教会侍奉，我们以为我们所献上的是一个馨香的祭，神一定喜悦的了，我这样侍奉，我尽心侍奉。但其实我们有没有想过，有没有想过其实神会更加喜悦我们什么呢？会不会更加喜悦我们是一个点的人，即是说我们的 being 是怎样，他反为更加的体重，不是我们做多少，我们的 doing 不是我们的 doing 有多少。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是撒母耳记上这里讲话，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喜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圣名听于献祭，顺从圣于公羊的自由。这是很简单的原则，神是最喜悦我们能够听从他，能够顺从他，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呢，其实在这里的经文里面，其实都告诉我们，在6章二至五节，因为时间所限，我没有打出来跟大家读，但是大家很熟悉的就是那个故事，那个背景就是说呢，他们是即神呢是告诉约书亚听，就是说呢，你是晓着这个城，每一日行一次，行六日，再加上第七日，但第七日你就行七次，即总共加上这七日的里面呢，他们要行13次，即绕着这个的城墙来到去行13次。你发觉哇，行13次、即可能约书亚在他来讲呢，他亦都心里面收到这个讯息的时候，他听从，但是听到，但是他心里面可能都有疑惑。一阵间我们再看。其实我想讲，首先我们在二至五节这个的事件里面，其实约书亚他可能听到的，但是可能都未必 是完全他明白是怎样做。但其实在我们人生当中也是，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很多时候我们都面对不同的挑战，但是你和我在不同的挑战当中，首先我们听不听到神的声音，我们不理住，一会儿我们先说，我们不理神的声音究竟是合不合逻辑，是合不合听，我们不要想，究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首先听不听到神的声音。但当你愿意去听的时候，你愿意去听去留心的时候，你才知道神在你人生当中的计划是怎样。所以呢，我们要 是听得到神的声音、Hearing the voice of God， 我们要听到。然后呢，是在第二方面，我们听了之后，我们要相信，是遵从。第六节的第六节至到第16节，就基本上呢，就是约书亚就将听到神耶和华神那些的说话呢，就话返给以色列人知是怎样去做，话返给他听。虽然圣经没有记载到，但是如果是从人的角度来到看呢，当约书亚他听了神给他所讲的说话的时候，我相信他都会这么想，每日行一次，行七次，行七日，最后那日行七次，这个就是那个的军事战略来的吗？这个就是军事战略来的吗？心里面有疑问的，我们不用带刀剑啊，我们不用带那些 的盾牌啊，我们不用穿那些盔甲啊，只是要求我们当中七个祭司呢，就每人呢有一个的羊角，然后呢就走在那个约柜的前面，这些的祭司、然后呢其他所有的士兵、一起啦、围绕这个耶利哥城就行连续七日、即约书亚可能觉得 OK， 啊都算啦 ，OK 都冇問題，行七日啊，因為咧，其實耶利哥城你留意嘅時候咧，其實係大概係3.6公頃，3.6公頃咧，即係大概行20分鐘到啦，20分鐘到，啊咁我哋冇問題噶，啊我哋當中啲姊妹每日行一萬步，唔係10000里啊，每日行10000步，啊行個鐘頭都係咁咯，乜約書亞佢話冇問題，即係心裏邊啦。啊！話冇問題，可以行。咁啊，然後咧，嗱，行到第七日嘅時候，啊，行到最後，即係鬥最後一次第七次繞城嘅時候，然後跟住嗰啲嘅係祭司就拉長佢哋嗰個嘅角嚟吹出嚟。咁啊，然後大家點啊？啊！咁啊，全部大喊一聲，大喊一聲定係點啊？約書亞可能問你啦，耶和華，跟住個城牆倒塌噶啦。約書亞佢就收到呢個信息，啊，要佢嚟到去傳落去，俾佢班兄弟知道，又係咁樣，啊，可能都為難嘅約書亞。不過我哋睇到經文嘅裏邊咧，啊，約書亞佢心裏可能問，即係真定假啊？咁樣即係有脱離現實喎，啊，咁但係咧，經文裏邊話。其實約書亞他真的很謙卑順服，他收到神所講給他的每一句說話之後，他完全的來到傳落去給他的一些的以色列的士兵，縱然可能心裡面不明白神的計劃，縱然好像這個計劃好像很兒戲那樣，因為你和我啊，你和我都算是可能有些老啦，我哋有些老，稍微聰明一些，我哋都覺得即係唔相信，即係呢一個咧係一個嘅好嘅軍事策略，梗係覺得有啲唔妥啊，唔合邏輯啊。但係經文6至16節就話俾我哋聽，約書亞就係咁樣樣啦。好多時候，神所用嘅方法喺人嚟講，是愚拙的，在人来讲是愚拙，是不合逻辑。但是圣经话怎样呢？圣经怎样说？圣经话神拣选世上愚拙的，叫那些有智慧的人羞愧。神亦都是拣选世上软弱的，叫那些是刚强的人羞愧。神所揀選的很多時候對人來說是愚拙，那又是對耶利哥人來說，那就真的沒什麼可能。耶利哥人覺得他真的很蠢，哪裡有人這麼蠢的來打仗，每天就兩手空空什麼都不帶來，那有幾個人背著一個櫃，啊，孭住個櫃咁啊，周圍行一次，行一次之後又翻屋企又瞓覺，瞓完覺之後第二朝又再嚟行，又行第二次，行完之後又翻又瞓覺，第三次，即係喺耶利哥人嚟講，可能第一日都有少少驚，因為以前聽過佢哋嗰啲嘅事蹟啊嘛，啊呢位神點同你一齊啊嘛，咁啊第二日都可能驚嘅，咁啊第三日真係笑出嚟啦，咁咪叫做打仗啦。一路咁樣，第七日啊，第七日七次，咁即係話咧，有時喺人嚟講，等姊妹喺人嚟講，我哋發覺神所用嘅原則同我哋所諗嘅原則好多時候都唔同。神佢睇呢一個嘅世界同人所睇嘅係兩回事。但是两回事当中，当你听到神的说话，你愿不愿意跟从他，你愿不愿意顺服他，你愿不愿意持定你基督教或者基督徒那个的价值观，你能不能够持守基督教所定下那个的婚姻家庭那个的价值观。若果我哋持守唔到，我哋就会被嗰个世俗洪流所嚟到冲击。喺冲击当中，系 我哋会系俾会系俾世界嘅人嚟到耻笑嘅，即系觉得我哋呢啲啊所谓基督徒食古不化啲老饼，会系咁样样。耶利哥人一样系咁样耻笑，第一日未必耻笑，第二日就耻笑，第三日就耻笑，一路笑到第七日。唔紧要，我哋俾人耻笑唔紧要，最紧要睇咩啊？睇埋第七日，最紧要最后嘅结局点样？今日你同我喺呢一个嘅社会上，喺呢一个世界上，我哋都系成为一台戏，可能我哋会俾人耻笑，我哋成为会俾人观看，但系最紧要最后发生咩事？第七日发生咩事？呢个先系最紧要。最后边个得胜？呢个先至系最紧要。讲到系持守我哋嗰个嘅信仰价值观，其实我好中意一个真人真事嘅一个嘅故事，一个嘅事迹。我应该可能讲过噶啦，咁大家可能听过，但系如果你真系听过嘅，咁啊忍耐一啲咧，再睇一睇呢一个嘅事迹，就系咧。就是这个在1924年在巴黎举办的这个奥运会。在这个奥运会里面有一个人叫做 Eric Liddell， 就是中文叫李瑞兆。他是400公尺 的一个是田径的好手来的。他在 当日呢，即那个奥运赛事呢，他都是得着400公尺的这个的金牌冠军。但是他的事迹是怎样呢？他的事迹就是说呢，其实他的事迹在40年前就已经拍成一部电影叫《烈火战车》Chariots of Fire 这个的电影。这部电影呢，我都差不多40年前看过，都即是 很激励的。讲什么呢？就是说呢，即係講到呢一個嘅主角叫 Eric Liddell， 佢唔單止係一個係跑手，佢係擅長100公尺嘅，即係嗰種即係速度嘅。咁佢100公尺嘅係好手，但係佢亦都係一位虔誠嘅基督徒，一位虔誠嘅基督徒。呢一個嘅係李瑞兆，當佢喺1924年。他坐船 去由这个英国去法国参加这个奥林匹克大赛的时候，他才发现他报名参加100公尺这个赛事呢，那个初赛是编了在星期日做这个的初赛。那这个的李瑞兆他知道之后呢， 他考虑了是一段的时间，但他认为星期日是主日，星期日这一日是要分别为圣去敬拜神，所以他决定放弃100公尺的比赛。那你也知道了，你培养一个的运动员，无论你国家或者那个体育会是使用很多的资源去培育他，希望他拿这个金牌。怎知这个李瑞兆说退出100公尺，因为是主人，他要敬拜神，他不比赛。所以呢，当时这个英国的奥林匹克那个的主办当局加上英国的皇室呢，都给压力他，要他参加，要他放弃。但是当然他没这么做。不单止有压力，即他国家的人甚至乎世界上的人都耻笑这个的李瑞兆，就是说呢，星期日要去敬拜神，那你就放弃这个名成利就，你放弃这个这么好的机会了吗？傻仔，世人觉得是愚蠢，真的觉得愚蠢。结果就是说呢，这个李瑞兆就是说他有另外一个的队友，另外一个队友是参加了这个400公尺这个的或者中短途赛啦， 或者其實都是短途的，還有是400公尺跨欄賽，即是他有一個隊友參加兩項，他在這個隊友他在400公尺的跨欄賽呢，他是拿了銀牌，因此這個隊友就說 Eric Little 李瑞兆，我給你這個機會你去參加100公尺，即是他不參加，給了這個機會他。我們都知道的，你練100公尺和400公尺呢，其實完全那種爆炸力，或者是你400公尺流前鬥後那種力呢，完全操練是不同的。但是這個的李瑞兆，他在400公尺這個的田徑賽跑裡面，他拿到金牌，他居然拿到金牌。弟兄姊妹，當你願意尊重神，當你願意相信神的時候，神一定不會虧待你，神不會虧待你。今天我們對神的態度是怎樣呢？有時候我都勸弟兄姊妹，我們不要忘記主日去敬拜神。我甚至乎有時候我都會跟弟兄姊妹說，我說就算我們去旅行，我們去旅行，我們出國，我們不在加拿大，我們不在溫哥華，我們去到旅行的地方，若果有機會去找一間純正的教會來到去星期日主日去親近神，去敬拜神，不要說因為我們去旅行我們就去親近神。第三，即是約書亞和以色列人得勝的秘訣，就是他們知道他們這一位的神是大而可畏的神。這個是第三個秘訣，他們信靠神的能力，信靠神他所擁有的一切，他能夠給到他們那種的勝利。有時候我們說我們去相信神，其實有時覺得相信神，我們信神好像有時會抽象一些。什麼叫做相信神呢？其實一個很直接的答案就是說，我們相信什麼神？我們相信的神是怎樣？我們相信這一位神是滿有權柄、滿有能力、是大而可畏的一位神。我們相信其中一個重點就是這一點，我們相信他有權柄、有能力，他是一位大可畏的神。所以在经文的，其实在第一节，第一节的里面，即是说我们刚才看1至16节，第一节就看到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灯关得紧密，无人出入。这里呢，除了我们知道耶利哥的城门 是很坚硬很高耸之外，刚才说过了，是有30尺高，其实城里面的人呢，耶利哥人呢，他們都預備好了來打這一場仗的。聖經裡面形容到他們裡面，他們都是勇士來的。但是對於一班以色列這一班人，這班是烏合之眾，他們絕大部分我們都知道在曠野長大，他們的信心在現在來說呢，是真的面臨一個重大的考驗。他們究竟，即他們心裡面究竟會問，究竟我們的神掂唔掂噶？嗌咁就跟住谂得唔得噶？掂唔掂？就系话咧，够唔够 power 我哋嘅神？或者我哋问 ：How big is my God？ 我哋嘅神有几大啊？掂唔掂噶？咁啊，即系如果系掂咧，唔该你 show me your power， 唔该俾我睇下，你点样系到去敬法？咁我都知道結果就係話咧，於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聽見角聲，便大聲呼喊，城牆就塌陷，百姓便上去進城，各人往前直上，將城奪取。嗱呢一度咧，喺嗰個嘅攻取耶利哥城一個結局之前咧，就睇到啊呢一度就係神是彰顯了他的大能，彰顯他的能力。當以色列人大聲呼喊的時候， 紅牆鐵壁的耶利哥城就完全倒下來。今天你和我都是面對人生有不同的各種的挑戰，我們可能有人生我們會遇到的風暴，我們會生病，我們會失業，我們會關係那種的破損，我們會是有死亡，這些的一切就好像有時是在我們面前這個的耶利哥城一樣，這些的問題我們真的牢不可破，我們怎樣攻破我們前面的耶利哥呢？我們怎樣攻破它呢？好好地一份工作，一個這樣的 COVID-19 就沒有了。本來我都即我工作呢是想著是高薪厚職，什麼都沒有了。現在這些是人生風暴，前路茫茫，家庭本來呢就很開心的，但是為什麼突然間有一個成員 又失去了他的生命，死了？究竟 How big is my God? How big is my God? 我的神究竟有多大？今天我們相信在聖經裡面究竟我們的神有多大的時候，我們只是看很簡單大家熟悉的，就是創世記第一章第一節，這裡就說起初神創造天地。我們所信的這一位神，當你有疑惑的時候，你要記住這一位的神，若果祂能夠是創造天地萬物，你的耶利哥，你所面對的耶利哥城對祂來說有多麼困難呢？今天我們所相信的神是一位得勝的神。昔日當約書亞和以色列人去認識、去聆聽、去信靠、去遵從他們所跟從這一位耶和華神的時候，他們就能夠是憑著這一位滿有能力的耶和華來到去得勝耶利哥。今天我們同樣也是，我們每一個我們要去認識，我們要去聆聽，我們要去信靠，我們要去信服這一位的神。當我們這樣做的時候，我們一樣可以勝過擺在我們面前的這一個耶利哥的巨山，或者一個很巨大的一個的阻物，我們一樣可以克服，一樣可以勝過。我們一起祈禱。天父，多謝你讓我們今天早上我們思想約書亞記，我們看到昔日以色列的儿女，他们怎样经历你奇妙的作为。我们更加学习到，原来在我们生活当中，不单单是我们自己一个人来到去征战，那是说我们知道神你是与我们一同来到去征战，所以帮助我们不要将我们每日的重担是自己孭在自己的身上，我们懂得来到去仰望你，交托给你。主耶稣，我们都知道你是那一位是恩典浩瀚亦都是满有大能的主，我们在当中，我们每一个都尝过主恩的滋味，亦都将帮助我们是可以将我们的眼光来到去注视在主耶稣你的身上边，我们尝试每一日去聆听你和我们所说的说话，聆听你的声音，我们去学习来到好好的顺服你。求主也都给我们有属灵的洞察力，我们懂得分辨什么叫做神的意思，什么是人的意思。神的意思有时候对我们来说可能跟世人一样，是世人觉得是愚拙，世人觉得是没可能，但是在你的里面凡事都能，也都让世人可以看到你自己是那一位是满有荣耀的神。我们更加的知道你为我们每一个人所定的路是最美最善的， 我多谢主你，奉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门。弟兄姊妹，让我们唱一首的是回应诗歌，我们都是透过这个 YouTube 来播出来。我们